好，时间到，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早上这段时间，我们珍惜这段时间45分钟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给我们一个空间，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摆下，就是手边时常要处理的事物，借着这个课，这马克琼斯他的教导，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平常也许不会退一步思想的事，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罪人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很基本的意义，它不再控制我们，但我们在某些最基本的意义上，它仍然是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但是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也是从罪中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就我们必须检视这个事实，我们才明白我们所领受的身份和领受的福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检视我们自己，检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些作为，求你祝福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上一堂课是第11课，关于自私自爱这个罪的讨论，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上一堂课，有没有什么有疑问没有机会提出来的？我们大概花5分钟时间回顾一下。佩仪上礼拜提出的问题，他好像其中只是一个，就是你读过去你不会特别留意，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需要留意，但是如果你停下来，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课文中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有很多很多预设，因为他使用的神学，他的一些智慧不见得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可以明白，需要稍微有一些解释。譬如说上一次是在第几页，配音的那个问题是。就是上帝的美，完美。OK，神是他自己的最高目标，因为这是关于自私和自爱。我们之前有提到，上帝如果他是上帝，他必须爱他自己。这个是一个自爱的最高的标准，也是我们自爱的典范，最终极的典范。在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厘清，有的时候基督徒或许会矫枉过正，而否认自爱本身是好的，right？但是什么样的自爱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有3种自爱，我就顺便一问，3种自爱有哪几种是好的？好，有一种本性的自爱，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必须有的自爱，这个是从哪一条诫命反映出来？第6诫命：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正面的命令就是要爱护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尤其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创世纪第9章。OK，好，那还有吗？所以这是一种自爱，这是我们可以说是原来是本来就是好的，因为上帝创造人，人与生自由的。还有呢？那另外一种自爱是什么自爱？有罪的自爱，这个可能就是通常，或许在一些比较严谨的教会里面会提到的。OK，就是这种爱自己的这种自爱，或者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到，在末世的时候，人们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专爱自己。OK， 这种挚爱是有罪的挚爱，这个是人堕落之后所有的，用另外一种方式形式，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但是把人当作，把自己当作崇拜的对象，崇爱的对象，这个是不好的。那第三种呢？第三种挚爱，第三种挚爱，这个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神学家按照这个进入来分别三种挚爱，其实就是延续救赎历史的进入，不是吗 ？Right， 堕落之前，堕落之后，堕落之后，然后蒙恩得救。所以恩典的挚爱，这个挚爱是好的，是在基督里面恢复的，恢复上帝儿子的形象的这种挚爱。好，回到刚才提到上个礼拜有佩仪所提到的这句话，马克琼斯在161页第三段说，神是他自己最高的目标，因为他爱自己的完美，爱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一切所不做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去有没有特别像佩一样停下来，他到底在讲什么，还是也许我们已经读过太多这一类的文章，就没有想到他背后其实他的用词是有一些概念，也许需要再多一点解释。 OK， 他爱自己的完美，我看一下他原文，我忘记他这边是不是有写，我今天没有带原文过来。完美，他爱自己的，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他原文是，其实那个字是一个复数 perfections， 上帝爱自己的 perfections， OK， 所以他原文的意思其实翻译成中文，他爱自己的完美，你读过去就，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完美那个字，我上次有提到，在马克琼斯的文章里面，因为他有清教徒和高正统改革中的背景，所以这个完美就是代表他的属性，上帝爱他自己，用另外一种方式，上帝就是他的属性，要很小心的说，以人来看，所以上帝爱他自己的属性，爱他所，不只是爱他属性，也爱他的 acts， 爱他所做的一切。当然你们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上过三一论，它的属性，这个都是按照人的观点来看上帝。OK， 你不能把上帝分为，哦，它有一部分是它的属性，有一部分是它的作为，基于上帝的纯一性。但是 OK， 我们先撇开这不说，他必然爱他的一切的作为和一切所不做的，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一切的作为和一切所不做的，跟一些神学上的概念会有关系，他的绝对的权力或全能和指定的全能有关系，跟这个神学概念有关系。绝对的全能就是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做的， OK， 但是他有些事情他确实是没有做，Right， 他可以创造佩仪，他也可以创造佩仪一个双生姐妹或三世反正就是，可是很明显他没有创造佩仪有一个双生的姐妹。OK， 他可以创造十个很像高阿丹的人，但是他就赐给世界上这么独特一个恩典，只有一个高阿丹。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上帝有些事情他是万事都可以做的，但是他也选择有些事按照他的自由，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按照他的本性，他有些事没有做。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特别在另外一个神学概念上面，就是关于上帝的预定。 OK， 上帝的预定是双重的，一定是双重的，但是这双重也许在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对等的，他积极的拯救一些人，将恩典施展在他们的生命中，拯救这些本来按照自己的罪行应该落入灭亡的人，拯救了他们，叫他们得永生，又任凭按照人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施恩典给另外一些人，任凭他们陷入在自己的过犯和罪恶之中， 以至于灭亡。所以做和不做，但是不论如何，这对上帝来说，你可以说都是同样一个作为，但是就人来说，或者就他外在的目标 terminus 外在的工作的目标来说，你可以把它区分为他有不同的作为，但是在上帝来说，这都是他的作为，必然是好的，必然是以他自己为荣耀为最终的目的，以自己为乐为最终的目的。好，关于上一段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应该就是从大约160页开始在讨论。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教材好了。从160页的大概倒数第二段吧， Charnock 那一段的引用， Charnock 那段的上面那一段开始，爱意味着是为自己鼓掌， applauding ourselves， 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们堕落的人就是这样的误用上帝本来赋予人应有的恩赐，就是自爱的恩赐。他在这段里面也提到，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它的设计就是要 amplify 彰显这种罪，为自己鼓掌。OK， 赞许别人，赞许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就是你 po 一个，就是自。碰风的文章，好，自捧的文章，然后下面有人说哇你真棒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再给那个 comment 按一个赞，你听懂我意思吗？你去赞许人家赞美你，就是不断的重叠的这种高举自我的平台，高举自我，也高举彼此吧，就是荣耀彼此。那主耶稣就提醒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信他的。你们荣耀彼此，怎么能够信我呢 ？OK， Charnock 这段从160页到161页的这段引言，基本上它是有一点 awkward， 因为需要你看到那个括弧里面的是原文里面没有的，所以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填进去。他说少有人会自觉他们该自己承认的卑微，其实简单就是说少有人会自我谦卑，自认应该是谦卑的。他说这就像皮肤一样贴近我们，这是指什么呢？什么像皮肤一样贴近我们？像皮肤一样贴近我们，就是这么的自然，这么的理所当然，我们更不会去多想，就像我们的皮肤。他说正如谦卑是恩典之美，谦卑是恩典之美，然后自鸣得意，好了，这是要填进去，自我碰风则是大自然最污染的土壤。我就 要你们留意这段话意思，因为你读过去你可能不会想到跟上一段有什么关系，或我们之前所讨论有什么关系。那他这边讲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一个人要谦卑，这个谦卑是从哪里来的？是恩典。那是恩典是不是出于他本性呢？ No， 我们之前也有在其他地方一再重复，这也是华人基督徒时常会忽略的。我们时常以为一个人的谦卑是他的本性，他的个性很柔软，或者他不喜欢跟人争论，他就是我们通常特别以为谦卑是一种人的本性，然后不谦卑的人，骄傲的人是则是就是他的个性使然，是他的个性。但是 其实我们应该认知所有人都是自我碰风，都是骄傲的，都是以自己为大的。如果人有真正的谦卑，那绝对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性。他的作为可能很柔和，说话可能很轻声，但是那真正的谦卑是恩典来的。但是自鸣得意则是，他这边翻译大自然，他其实就是 natural nature 的自然的。 这自然是指什么？没有堕落之前人的本性吗？你知道自然和本性其实在英文是同一个字、right. 大自然，他说大自然已经有最污染土壤，所以这个自然或者本性一定是堕落后的自然和本性、okay. 所以一个人，所有的人，因为亚当之后所有人都是落入这样的光景，要自鸣得意，自我碰风，不论你用什么方式，你用很有技巧的方式，好像用自卑的方式来碰风自我，这种 humble brag， 那个其实是人最自然的，也是最污秽人的事。 OK， 结果是我们是寻求自己的 perfections， 我们自己的完美，但没有追求上帝的美善。 OK，这段 还 OK 吗？ Charnock 这句话，这段引言的最后一句真的很适合用在社交平台上面， social media platform。 当我们发现任何可让自己在世人眼中熠熠生辉，对不对？熠熠生辉的事，看似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兴奋抓到和拥抱自己，然后向世界宣告。 Facebook、 Instagram、抖音等等，就不就是它设计就是要你做这个事情。那当时的人没有社交平台，可能是站在路口，法利赛人，或站在圣殿里面大声的祷告，然后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停下来，尤其法利赛人的这个例子，什么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可以帮助基督徒避免这种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的倾向，就是自夸、自我碰风，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好，也要别人说我们自己好的倾向。用法利赛人的这个例子，是不是告诉我们有什么机制是我们可以以一个祷告的心，以靠圣灵使用的？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他在什么？耶稣的这个例子，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特别是讲他的这个比较是在什么的处境下比较？法利赛人和税吏什么比较？比较他们的什么？ Come on， 路加福音十八章大家还记得？对，耶稣在比较他们做什么事？课文里面都有祷告。 Yes， 耶稣在比较法利赛人的祷告和一个税吏的祷告。 OK， 所以让我们思想，所以祷告是什么？法利赛人在祷告，他在做什么事？对，他在做贬低人。可是祷告的本质是什么？ 对上帝说话， 来到上帝面前。如果我们要说的更精确一点，借着基督，依靠圣灵，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上帝的话语。OK， 或寻求他等等这样子。OK， 所以法利赛人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在对上帝说话，但是他说什么话？他说什么？他对上帝说什么？ 我好棒啊！ 我不像别人这样，我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着我。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有这种诱惑，有这种倾向，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要说自己好的时候，试着把这个夸口拿到上帝的面前夸口。如果你能够在上帝面前夸口，那其实就是什么？你需要在人面前夸口吗？不需要，因为耶稣怎么说？你拿到人面前夸口的，你已经得到了地上，现在又有了赏赐。但是如果你真的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的 ，fine， 拿到上帝面前夸口，就像我们之前看到尼西米的那个祷告，我们起先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上帝，求你纪念我为这些人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但是他确实是，我们必须说，如果他是上帝的仆人，他必然是上帝，这是你所赐给我的恩典，我衷心的按照你所赐给我的恩典，我是这么的慷慨，我是这样子的做这些事情。如果你能够在上帝面前夸口的，你就不需要在人面前夸口，也就避免你上到 FB， 上到 Instagram， 上到抖音上面去夸自己好，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的，譬如说这个法利赛人，我不向别人勒索，他确实不向别人勒索，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不向别人不义，他不向别人奸淫，他不向那个税吏。 OK stop， 这个是他可以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的吗？这个是你我可以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的吗？似乎不是吧，似乎不是，因为他这边讲的是，这是我。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何必要拿到人面前夸口？你拿到人面前夸口，你顶多什么？你已经得到了赏赐，你已经得到赏赐。这句话，耶稣这句话后面是那个力道是非常重。你已经得到赏赐，就表示你失去永远的赏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会，就像 China 说，我们要自我碰风，我们要自夸，我们要别人说我们好，这个是最自然的事。但是要抗拒这个，抗拒这个试探，抗拒这个倾向。上帝并非没有赐给我们抗拒这些东西的机制，其中一个就是借着他的话语，然后思想，我要夸口的时候，首先我思想我能不能拿到上帝面前夸口。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够了，我就不需要在人面前夸口。如果我不能拿到上帝面前夸口，我最好也不要拿到任何的人的面前，人的平台上面夸口。或许这个机制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我们都喜欢做的，也自然会做的。OK， 我们带着罪恶的自爱与上帝征战，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荣耀而非神的荣耀为最高目的。OK， 这个就是这段是配上礼拜提到的问题。好，然后接下来这边讲说，属血气的人首要目的是荣耀自己。再提醒一次，属血气的人是什么？那把它反过来，那基督徒的不属血气属灵的人，基督徒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这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的背景是，Catechism 第一条，那个小要理问答第一条。OK， 他在这边讲说，这种的自爱，有罪的自爱，就表示你不可能尽心尽力爱上帝。你也不可能爱真正的爱邻舍如你自己。OK， 这边Goodwin 在这里讲到关于自爱和自私和饶恕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饶恕，因为我们爱自己爱太多。Goodwin 在这边讲的话。我们总是要得胜得胜得胜，我们要确保自己居于首位，我们不能够吃亏，不能够让步。这就解释为何我们不断的要复仇、right? 这是不断的要复仇的心， 是 a form of self love, sinful self, 一种爱自己有罪的爱自己的表现，不断的要复仇，不能够原谅。其实这你想不能够原谅，岂不是就是因为我很爱自己，所以我不能够原谅？但以基督来说，没有错，正是因为你太爱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原谅。而一个基督徒如果说自己是基督人，说自己没有办法原谅，其实就不断印证什么？他自己没有受上帝原谅， okay, 没有领受那个被原谅的、被赦免债的恩典，所以他不断的要求人家要还他的债，以为人家还欠他债，岂不知所有的债权，如果你真的被赦免，都已经你就不再拥有任何人的债权，都已经转移到上帝身上。所以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说，上帝为什么会说复仇在我、right? 不是在我，人会得罪你，但是复仇是在上帝。 OK OK 这边最后的 paragraph 是用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爱的真谛，OK， 爱的真谛来理解自私和自爱的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所以你很难把爱的真谛用在自，就是一般的那种自爱上。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社群媒体很容易，就是刚刚提到的彰显这样子的罪在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正确的运用社群媒体传福音，或者还是尽量就不要？ I don't know， 我真的觉得我不太确定社群媒体真的可以传福音。虽然我们也用，我们教会也有用社群，我们也有 FB， 我们也有我真的不确定社群媒体可以传福音，你知道吗？我讲这句话有很多人会听到说哦，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他们的事工就是要用这种新媒体社群媒体将福音传出去。I'm not sure。 如果比如说我就传一个我们教会的连结，就是那个讲道 fine 这样应该 OK， 因为我觉得那 OK， 因为我们也在做这个，所以以这个来说是不是用社群媒体传福音，我想 OK， 但是我们把它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好了。你传一篇道，然后这篇道是很好，然后你传给比如说你的朋友听到，我很难想象他就是听了一篇道然后他就信耶稣。具体很想，他如果是因为一篇道他来到教会信耶稣，他中间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一个真实的互动，一定会有一个真实的需要，有人他是需要他这篇，他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一个开引好了，或者怎么样 right，但是他仍然按照我们的理解，你仍然要来到教会里面，你要需要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你需要真正的守主日，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听到福音，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主他设定人领受恩典的方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刚刚讲说我现在真的很不确定什么这种社交媒体可以真正传福音。我们都很想以为是可以这样传福音，但是我觉得上帝没有在2000多年后，公元2000多年才 才上帝儿子才道成肉身。他用的方式是起先是那几个人从加利利出来，然后再从那几个人传给其他人，再传给其他的人。我想上帝指定的方式是很愚昧的，我们在我们眼中很愚昧的。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这些，譬如说我们可以用扩音器，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世纪的人他们的声音可能就是比我们大。我不知道耶稣当时怎么跟5000多人讲到，或者彼得他在，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靠着这些东西在传福音。我觉得福音真的有一个概念叫做 embodied， 就是福音仍然是需要有实体的，就中文翻译需要有身体，或者有些人喜欢用，我是不太喜欢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我不会说啦，我会道成肉身，我会把那个用词是特定在那个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但是你大概可以知道这样子，尤其是像我们在这边所教导的，就是实体的守主日是这么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效用，而是主就是很明显的设定，就是用这个方式，他没有说时间到了你们可以撇开实体聚会，你们可以不要再聚会，像那些习惯不聚会的人你们也可以彼此劝勉，他没有，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方式。那再回到社交媒体，我觉得我们可以传福音好了，你看到一个好的讯息或什么，但是我现在觉得那个能做的越来越少。你可以把东西放在上面，像分享我们教会，让人家看到我们教会在做什么，但是不要期望那个就能够传福音。也许吧，他也许会用那个做一个起点，但是真正传福音仍然是需要听到，那个听到不是透过网上，不是透过网上，是需要听到有人真实的宣讲福音。OK，Anyway， 那再回到这个好了，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做这个，但是不要。OK。在社交平台上，我觉得基督徒时常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或者那种网络福音事工，时常就落入在这边所讨论的。你到最后，他彰显的到底是什么？他的事工，他自己，他的生命见证，他的成功例子，这些东西在社交平台上设计就是叫你传这些。但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I don't know， 在那种光鲜亮丽设计就是要你说好积极正面的社交平台上面，你怎么真正的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到最后都会变成高举自己，我觉得了。如果你要透过自己的见证，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来传福音，我觉得 you're kidding yourself。 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子。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超自然的爱。这边这段他说，自爱的疗方是自爱， right？ 你大概知道 Mark Jones 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分辨有好的自爱和不好的自爱。你要摆脱不好的自爱，就是要需要有恩典的自爱。那什么是恩典的自爱？我们要真正的爱自己，就必须按照上帝的意愿来爱自己，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要我们怎么爱自己？ OK， 上帝首先他要给我们应许，这个还蛮重要的。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爱自己，先思想，我们等一下会讲更详细。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爱自己。 OK， 好，怎么说呢？我们看第二段。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尽其所能的荣耀上帝，这才是正确的爱自己。OK， 我们如此行，甚至超过维持生命的天生自爱，那是第一种自爱 ，natural love，self love。因为我们所在意的是什么？不只是维持我们现今的生命。接下来他是用马太福音16章或路加福音14章，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必须舍己，或者在其他地方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第9章，若有人要什么保有生命必失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掉生命的，那样子的人反而会得着生命。So, 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你要怎么样真正的爱自己？也就是说，如果耶稣的要求是很确实的，你要跟从他，你必须舍去自己 ，deny yourself。或者用另外一个概念，理财的概念。路加福音12章好像33节，你们要捐去一切周济穷人。我们时常觉得哦，捐去一切周济穷人，对世人来说那个就是把你的钱都舍出去。耶稣是把说把你的钱都舍出去吗？他接下来一句是什么？好叫你们有真正的钱囊。他是说那才是真正理财，你们舍去地上的财富，你们才会有真正的财富。他不是说将所有财富都舍出去，那个是人世人有的那种的做善行积功德，那种 zero sum， 就是舍去这种舍去钱财然后为我自己积功德。但是耶稣是说你舍去一切周济穷人，然后他下一句是说好叫你们得着真正的钱囊，真正的财富，因为你们这个财富是什么？是在天上的，是不会朽坏，贼不能接近，虫不能咬的。 Right， 所以一个人要如何真正的爱自己，一个人要如何真正的为自己理财，在这个架构之下必须 deny yourself， 你必须要舍去，对自己说不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应许。一般人顶多就是我为我自己赚得功劳，也许我将来转世可以转到一个更好的命运，更好未来。但是上帝的应许，你在天上有财宝，因为恩典，因为永生。你为我失掉，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掉生命的，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So， 如果你真的爱自己，如果你真的爱自己，你在地上所表达出来的方式，应该不是一般人看到爱自己，为自己打算，为自己囤积财宝。然后非常 care 自己的养生之道等等等等，反而你应该可以更有勇气，不是说你就胡作非为然后就无所谓，但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最终你可以舍去所有东西，包括你自己在地的生命，因为你是真的爱自己要得着那永生，其实不外乎是什么？与基督在一起，永远的生命。OK， 所以他在这一段有讲说，恩典的挚爱是首要是服侍基督。这个跟世人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世人也许有一些比较崇高的理想，我很我那个叫什么？ 我不自私，叫做有一个 anyway， 就是我拼命做好事，我将我也是把我的家产都捐出去给人。但是那最后他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仍然是他自己。Right？ 或许他希望人家说他好，或许他真的不希望人家说他好，我就是要捐出去。可是最终他的目标仍然是什么？是他自己，他做一个比较好的人，或许可以来世会到达一个比较好的转运或者什么。但是这边我们不应该 kid ourselves， 我们不应该，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落入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做了很多服事，我很到最后其实你还是在高举自己，因为你最终的目的不是服事基督。很多基督徒的自夸，那个败笔就是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很多自夸，夸自己做了很多很忠心、很辛苦、很多的付出、很多的牺牲，怎么样？怎么样 ？Where is Christ？ 基督在哪里？看不到。但是恩典的挚爱是首要服侍的对象，不是自己，是基督。这个反而让你得到你对你自己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将来他在哪里，你与他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很重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不断传讲这一件事实。所以我们时常会说，检视你祷告的内容，你求的是什么？你总是为自己求，为自己什么？你如果求的东西总是为自己，你到最后也许上帝给你的东西就是你已经得到你在世上的奖赏。但是如果你先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如果你先求基督，为了服侍基督，反而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对自己做最好的事。 OK， 基督也是，就连他都不是什么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所爱的对象是谁？他所爱的对象是他的父，因此他才能够爱自己。 Right？ 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所以他的父爱他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他遵守他父的命令，好留在他父的爱里面。这边没有用到的，约翰福音15:10，约翰福音15: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用我们今天课程的意义，我们可以转说，如果你真的很爱自己的话，你就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留在我的爱里面。这因为这个最终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事 ，right？ 才是你最终的目标。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留在他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我留在我父的爱里面。如果失去我父的爱，我可以得到世界上一切的荣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对我来说到最后都是最坏的事。但是如果我遵守他的命令，舍去自己，舍去自己的生命，上十字架，那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我留在我父的爱里面。他也相信他父对他的应许，应许是什么？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腓立比书2。好，最好的一个例子，妻子和丈夫。丈夫要怎么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Right？ 你爱自己身体，你爱自己，谁是你的身体？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因为是两人成为一体。基督也一样。基督怎么样最好的爱他自己？遵守他父的命令，为教会舍身。 因为教会是他的父许配给他的心腹，与他成为一体。所以这 pattern 总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这个是一个丈夫最好爱自己的表现。 OK， 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恩典之爱的最终的目标， You can't just love yourself， 你不能只爱自己，你真的要爱自己，你必须有一个好正确的爱的对象。 It's not yourself， 这样子你反而才能够爱自己。你可以看得出来 It coheres， 就和基督所有很多其他教导都完全符合了。舍去自己的生命，捐出一切，周济穷人， OK， 对自己说不，这些对世人来说都是恨自己的表现，但是这才是真正爱自己的表现。但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有点超越时间。今天是小玉带，所以他也会超越时间。我们看那个应用的那一部分。我们经常劝勉人要仰望基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So， 他作者用我们熟悉的经文希伯来书12章2节，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 right？ OK， 所以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因为他的父有给他应许，你向我求，我就赐万民给你。他知道父会称他唯一，因为他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Okay. 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你才能够这样的自爱。如果你不相信天上有财宝，如果你不相信有永生，如果你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与主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那这些对你来说，我们今天讲对你来说就是很抽象，你也不可能实际的做到。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为你的最好最终的目标，那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爱自己。 OK， 好，所以基督他必须很确信很确定父给他的应许。 OK， 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OK，他的父会荣耀他，他的父会爱喜悦他，最喜悦他，因为儿子总是顺服到底，以至于死等等。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爱自己，我们必须相信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OK， 永生，天上的宝藏，与主在一起直到永远等等等等。所以这才是真实而合一的爱自己。如果我们可以仰望基督，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说不。 OK， 好，关于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那比如说因为我想理解就是到底是爱基督还是爱自己。就比如说 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唱歌也蛮好听， 这是上帝给世人的恩赐。 一般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尽量把我自己表现得好，但我不确定我这个到底是爱上帝还是爱我自己。 Yeah， 我到底是为上帝做还是我自己，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这个可以，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类比，有的时候 我会听我的讲道，然后我会说我是喜欢听我自己的声音呢，还是因为这讲到我是真的有在高举基督。我觉得用这个嘛，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也无可厚非，你会喜欢听自己的声音，但是检视动机，就是到最后这个声音是因为我很喜欢人家也听到我声音都说我好，还是因为人家借着我的声音认识基督 或荣耀基督。 那我们的动机这一辈子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 觉自己还是有那个自在的成分，然后认罪悔改，然后继续往前走，是吧？ 所以你看出来，就是那个恩典的自在是借着圣灵，将我们本来就是想要高举自己的那种有罪的自爱 redirect 吗？重新把它那个最终的目标是指向基督，但是你仍然可以用上帝赐给你的恩赐 right， 你甚至可以以你的恩赐为乐，但是不再是单单是因为你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我很喜欢，而是因为这个是在服侍基督或服侍上帝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OK， 好好，对不起，我们今天真的时间，我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段课文所带来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检视自己，也重新总是聚焦我们的爱，爱的目标最终是在你儿子身上。我们唯有如此，我们才合一的爱自己。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恩典，这个真理，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祝福李鹏传道今天来他所带来的讯息，让我们有耳都可以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